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Y 博士。 好，那我们呢上一集聊到了这个虚拟偶像，那前面还有聊到千钧一发以及楚门的世界，它是安德鲁尼克的三部曲。那本来我们这一集呢，诶，先赶快考考你好了。 好啊， 先赶快考考你，以免等一下忘记。诶，你知道马铃薯在中国，在我们的内地怎么称呼马铃薯吗？Potato。 马铃薯啊，马铃薯绝对不是番薯嘛，那就 是番薯是地瓜，地瓜是番薯。 对啊，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是绝对不是的。那是什么呢？我一时想不起来。 马铃薯在中国叫土豆。 哦，对，土豆网的土豆。 土豆，土豆丝，你要不要吃这个土豆丝啊？土豆条。 好吃啊，来吃啊。 哎，为什么会提到土豆呢？哎， 不， 为什么会？哎，对的，为什么会提到马铃薯跟土？我们，哎，我们本来是想要在这一集聊聊新的一个三部曲，就是《成人世界》、《第九禁区》还有《极乐世界》这三部。不过呢，因为我们前面聊的这个主题啊，跟科幻的成分比较多，那这三部电影也都是属于科幻片，那它是比较属于算软科幻吧？你知道怎么定义软科幻跟硬科幻吗？ 硬科幻的定义就是它这部科幻片它比较讲究科学上面的真实性，就是真实性比较多。那软科幻呢，可能就是它就是真的很空想这样子， 很空想，很多幻想的成分。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是想说，哎，就顺理成章的把它接到这个成人世界里面，第九禁区和极乐世界这三部电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介绍这个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这个导演的三部曲。那哎，后来觉得说可能太软了， 对，他的故事都很软。 对对对，就是软，属于软科幻，就是空想幻想的部分比较多。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虚拟偶像，哎，虚拟偶像算科幻片吗？ 算。 千钧一发，千钧一发应该也算科幻片，因为它是一个基因决定命运的一个世界。那哎，骇客任务也算科幻片吧？ 当然算了，但它比较，它其实比较哲学一点，哲学科幻片嘛。 就是你说它属于硬科幻还是软科幻，它其实有点模糊，因为 它表面上好像是软科幻，但它实质上可能是硬科幻。因为我觉得，所有跟机器人或人工智慧有关的电影，都是骇客任务的前传。 那个罗拉快跑就比较属于平行世界的，这个也蛮难定义的吧？这个，因为它并没有使用什么科幻的概念，它只是在讲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所以它也很难定义是不是科幻。那像异次元骇客，异次元骇客就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其实也有点模糊。但它幻想的成分可能还是比较多，所以可能是偏向软科幻。对，那因为前面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偏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硬一点，就聊聊这阵子蛮红的一个主题，就是绝地救援。 很多人还没看过， 可能很多人还没看过 绝地救援，在我祖国中国那边是叫火星救援。 火星救援，它本来是一个小说，叫做火星任务。那这个 Y 博士你已经看过了吗？ 我看过。 我也看过，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特喜欢这片。 你特喜欢这片，我也特喜欢的。所以 我给他100亿个赞。 100亿个赞啊！我给他100亿加1个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部很棒的一个作品啊。他本来那个小说是安迪·威尔写的，据说那个这部电影翻拍这个小说，雷同度大概有高达90%。 哦，这么高啊！ 就几乎是向原著致敬，除了结局的部分稍微再把它丰富化一点，大致上都是雷同。对，那我们就决定要今天要来聊一下这个《火星救援》啊，这个电影。那我们好像还没有近况报告哈。 对对对对，来吧。 那我先讲一下我的状况好了，非常的糟， 最近在办一个展览，是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从明天开始展到礼拜五，这代表的 是什么主题？ 是跟电力科技、节能省电、低碳生活相关的主题。 嗯哼， 你说这有没有科幻的成分？ 有一点， 因为我明天可能要担任解说员，为大家说明什么是节能科技、低碳生活。但是老实说，我根本就不属于节能的那样子类型的人，我也不是过低碳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明天去说明的东西，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硬科幻了。大概是这样， 对你来说非常的硬科幻哦，就是对你来说，这个东西太过于。符合科学， 太符合科学了，就这样的太理智的生活方式 啊， 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对，那像今天状况也很差，今天状况我白天早上上半天，在现场维修东西，穿着这个辐射防护衣在现场维修东西。下午的时候我就到南港展览馆，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业务员，那个身份的转换有点吃不消。大致上抱怨在这边，那个我们的好朋友 Peter 说要少一点抱怨，多一点欢乐，所以我用欢乐的方式来抱怨，大概就这样。 像我今天去那个物色那边，物色那边有什么呢？它有一种保育类的植物，叫做是台湾大豆。它虽然叫台湾大豆，但它的那个豆的大小其实只有大概像芝麻这么大而已。就很小很小很小，然后有我刚刚说那物色那个地方，那边的台电的一些电厂的人员啊，有把它做富裕，然后富裕成功了，然后就会请周围的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来一起来采收，顺便让他们就了解自己住的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 这个大豆啊，这个台湾大豆的这个主题呢？跟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台湾叫马铃薯，在中国内地呢称呼为土豆。那这个台湾大豆的大小跟土豆相比是如何呢？ 土豆就差不多就是一个拳头这么大嘛，对不对？ 可能比拳头再略大一点、略小一点的品种 都 有。 那台湾大豆的大小啊，差不多就是你小拇指的。指甲的大概我算一下哈，1/100吧， 1/100， 小拇指，小拇指指甲的1/100， 哇，好硬科学哦，这非常属于硬科学的描述，这1/100的小拇指的指甲大小，大概就是台湾大豆的大小， 所以非常小，我们平常看到大豆大小大概是小拇指指甲这么大，但是它就是小拇指的指甲的1/100这么大。 感觉是非常非常细小的黄豆，非常细小的绿豆。 但是这件事我难免我们的节目就是开头就是要抱怨嘛。好，那我就说啊，那我们当然会采访一下当地的一些长官啊。长官啊，有一个长官啊，通常我去录影的时候，采访录影的时候，大概就电力的1/3吧，一个采访结束，这个长官把我整个电池讲完，他都还没结束呢。 讲 就知道都会讲了， 所以可能可以创造一个形容词，或者是一句成语。 八公嘛， 叫做讲到电池没电， 对， 或者是再把它简化，就是什么话多到电池没电哦。我觉得这些都太弱了，我认真想一个，在下一集的时候告诉大家，讲话讲到电池没电，如果把它浓缩成四个字，要怎么来说明？ 好，你下一集再跟我们讲，好吧？ 好，我下一集想好之后再跟大家讲。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变成临时动议，决定来聊一下这个火星救援，也就是台湾的这个绝地救援。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新杰外博士。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临时动议嘛，要来聊聊最近很红的一部电影，叫做《绝地救援》，也就是《火星救援》这部电影。那接下来的讨论呢，会出现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剧透，以中国的用法叫剧透，也用台湾的说法就是会有一些雷哦。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准备好，还没看的可以把我们节目关掉了啊，或者是你不在乎的你就继续听下去，或者你看过电影的你可以继续听下去。那这个电影呢，基本上如果以英雄旅程的方式来描述的话，就是一个火星一个探测任务，平凡世界就是一个火星探测任务。其实这个平常任务平常世界就已经非常的不平凡了，然后发生了这个太空灾难，导致一个太空人叫做马克受困在火星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他在英雄旅程之中，他就会面临到挑战啦、折磨啦，他的盟友离开之后又要回来救他啦，他地球上的这些太空总署的美国太空总署的这些世界上聚集起来的这些天才呢，就要来救他。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百分之百符合英雄旅程。 我想想看，对，他完全的就是有一些面对挑战，然后遇到师父、遇到伙伴，然后解决难题的这样子的桥段哦。好 ，OK， 这部片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英雄旅程。其实英雄旅程在我们这个节目啦，它也是越来越薄，越来越薄了。它已经属于软科幻的一种了。 我知道，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前两季都在讲英雄旅程的模式，那我们第三季等于是进阶版，我们就不提那个公式的部分，我们直接让观众自己去看的时候自己去套用英雄旅程模式，然后我们则是 提供快速接头的部分， 对，就是一些细节的部分，对对对，这样就说得过去了， 没错。但这个绝地任务基本上就是一个太空人受困在火星长达八九百天。七八百天的那个故事，那他在这个过程之中，最有趣的第一个桥段呢，就是他在火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他在火星有快递， 对对对， 他在火星有快递，他就在那边咿呀咿呀哟，他就开始种这个土豆了，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其实这个你今天跟豆是很有连结性， 对对对， 在日文里面，豆知识就是所谓的杂学，就是学会很多有的没的，那琐碎的事情看起来没用，但是好像又有点用。那你今天，不但接触了这个台湾大豆，那我们要聊的主题也是跟中国的土豆有关的。 对，因为这部片一直前面一直环绕在他想要这个男主角马克，他想要把。为了活下来嘛，所以他就必须要把原本已经有的那些真空包装的土豆把它种下去，种在火星的土里，然后再让他们长出更多的土豆出来，好让自己可以活得更久，这样子的概念。那这样的概念我不晓得有没有给维刚一个启发，我自己在看他这样做，在火星上这样做之后，他给我心理上的冲击其实很大。就是你觉得 OK，姑且我们先把它当作是一个硬科学电影来看的话，就是假设那是有可能的 ，OK，那怎么说呢？它在火星那样子的环境，虽然说也是很辛苦啊，但是它就利用种土豆的方式活了一年多嘛，我记得是一年多。那我们人类，我们活在一个资源这么丰富的一个星球上面， 是的。 但是我们为了活下去啊，怎么会比在火星还要痛苦呢？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基本上人的基本需求，只要土豆土豆土豆，偶尔加一点番茄酱，加一点番茄酱，你就可以活得长长久久，撑过八九百天没问题，能活八九百天，你就能活八千天、九千天。 所以你知道我想要讲的是，我想要点醒你的是什么地方吗？ 就是我去参加这个南港展览馆办的国际电子科技展 中的我必须要宣导的这个项目，就是节能和低碳。其实它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可以实践的硬科学，只是我没有办法放下我的身段去适应那样的生活。但是事实上，如果我真的执行了，它就是硬科学嘛，硬科学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科学，非常符合科学逻辑的科学。 我想表达其实不是这一点呢，伟刚。 那你再补充一下好了，我可能会错意了。 我想表达是说，男主角他在资源这么贫乏的地方，利用种土豆的方式，都可以活了一年了，一年多了。那 不是，好像两三年了。 两三年吗？那是两三年吧。 因为 好， 因为好像至少七百天， 像五百多天吧，记得。那 好，没关系啊，反正就超几百天。 那为什么宅们在一个资源这么不匮乏的星球上面，怎么要活下去？怎么好像比在火星上还难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没有放下身段去做低碳生活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提出这一点，就是我突然看完这部片，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我知道我在南投，台湾的南投那个地方有一小块农地，我突然有点想把工作辞了，然后去那块农地就去种土豆，就这样子过了一生。偶尔卖卖土豆， 泥与土豆的一生， 甚至说，那个农地上不是盖那个农舍吗？我就在农舍上面，专门就在卖我的烤土豆加 cheese， 哦， 稍微赚一点人类平常在用的钱币这样子，缴缴电话费啊，缴缴水电费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活下去的。 那我们之前到底是什么心态？ 因为我们被物质欲望还有那些软科幻。给迷惑了，我们就像是骇客任务里面的那个反派，他非常的想要回到，他非常想要回到这个母体的世界，吃一块上等的牛排，纵使他知道他根本没吃到，那只是在他心中的想象，但他就想要，因为他被迷惑了。 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理论上可以？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会跟我一起？ 不会。 所以你不愿意，其实你这样说也不对吧？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不管是选择继续待在一家企业工作，或是我们选择了去农地种田，我们都还是在这个母体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用骇客任务的想法，在中国叫黑客帝国哈。如果用这样的想法来想的话，确实，如我们可能都没有逃脱了这个桶中脑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不是在桶中脑的话，那物质欲望确实是有高低之分。或许某一种程度想要追求更高的快乐，我们必须要降低自己的欲望。快乐自然就会变得很有趣，就会变得很自然，随时随地都很快乐。结论就是知足、惜福、节能、低碳、过好生活。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办法说服你啊？ 可以说服我， 但是，就是那个物质欲望，如果把它往下修正一点，那个快乐指数或许就会上升一些哦。 物质欲望往下调，人就会快乐一些。好，我愿意试试看，从明天开始好不好？今天已经剩了一几小时了， 我们让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好好沉淀一下，听一下我们这个。 这集有点硬，我觉得。 对，这就有点，让我们的听众好好的听一下，我们几乎已经三十集都没有， 没有什么 十几集都没有换过的这个过场音乐，让大家沉淀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Y 博士。 我们这一集呢聊的是绝地救援这部电影，也就是火星救援这部电影。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也有开头的一些抱怨啊，我们后来聊到了这个种土豆还有物质欲望的降低等等。 东扯西扯，听众可能会有点头晕，但是其实是有一个中心主旨的哦。 那这个中心主旨就是如何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排除其他欲望。 那跟出家怎么不同？ 跟出家被你这样一讲好像没什么不同。 大概就是这样嘛，你就每天过得这样的。 所以我刚刚说去南投，其实也可以去，我也可以去出家，但我并不想出家。对， 那两者之间对你来说有什么差异？ 两者对我来说之间，一个是是为了体会一个虚空的世界，特别进去，它有宗教的意涵。那一个则是我单纯就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我不想要在商业世界中打转。 讲到这个基本生存，像这个《绝地救援》《火星救援》这部电影，它其实麦特戴蒙所饰演的这个马克嘛，他在火星上要撑这么多天，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基本的饮食，要顾好，要水，要吃的东西。那再来就是他必须要用很多他的技巧、技术、科技的能力去解救自己，所以他可能要会算数学啦，会算一些物理啦，会计算一些有的没的，这属于科技的部分。但是他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吃的部分，一定要顾好，所以他要拼命的种土豆。那像星际效应他们也是植物种不出来，所以才去外太空寻找另外一片天嘛。也就是基本生存都顾不好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探索外太空了，也有一点点这种概念。那像这样灾难片也有很有名的那个《浩劫重生》。《浩劫重生》是汤姆汉克演的吗？ 《浩劫重生》就是那个《鲁滨逊漂流记》的那个电影版的。对，是 他 演的。 是汤姆汉克演的。也是在维持一个基本生存。那我们刚才问你说，这个你回南投种土豆跟出家有什么不同？我自己有答案了。 你说来听听。 我想到我当兵的时候，当兵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啊，当兵啊，跟你们那个地方不太一样。我们有新兵训练37天。那我身为一个大学毕业生、研究所毕业生，进到那个环境之后，我很惊讶的感受到什么叫做三套衣服、一双鞋子、一顶小帽，居然可以过37天呢。然后吃的那个不像人吃的食物，然后做的不像人做的活动，也是这样过了37天啊，就是喝水、吃饭、睡觉、操练，大家就做这些事情。你说他可不可以生存？可以啊，但是他某种程度上跟我自己在家里折磨我自己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基本生存虽然可以做到，但是怎么样去做，用什么方式去做，还是会略有差异。所以你选择去南投种土豆，跟你选择去山上某一间寺庙当和尚，它还是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异，就在于说那个自主性。 那你去山上当和尚也是你自主决定要去山上当和尚啊，并没有宪法规定你一定要去当和尚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你到了山上当和尚之后，会产生一个宗教的束缚。那个宗教的束缚就是你没办法随时长出头发，你没办法随时跟住持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一下哦。因为你被一个无形的力量束缚啊，当然军队是被一个那个法律的责任给束缚。对，可是你在南投种土豆，你可不可以突然有一天想说，我去台北，回台北晃晃， 或者是 money 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 对对对，所以你看很多和尚都跑去星巴克买咖啡啊，基本上他们就是那个束缚力不够。我觉得聊这个还是有点奇怪。总之，我们就是要 focus 在基本生存这个项目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靠着基本生存就活下来了。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前三年，我跑去南韩的一个山上，然后那天有点下雪，但是、 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有聊到这个嘛？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要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公车， 所以我就选择用走路的方式下来，身上只有一瓶水，没有吃的，然后我就走了走了走了，应该有 5个小时之后，我的水也喝完了，还没到，心非常慌，身上只有什么？就只有一个有网路的手机，所以我可以看 Google 地图。我就凭着 Google 地图，每次都告诉我说：“快到了，快到了，姐，加油啊！”终于，终于，我看到一家便利店。我那时候买了饼干和水，就直接坐在公车亭那边大大方的喝，非常开心。 那你有感觉到极大的满足跟快感吗？ 极大的满足跟快感，在喝到那杯饮料，吃到那个食物的时候，我就是很感动，就觉得哇，有食物可以吃是这么令人感恩的事情。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一集救回来。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呢，东扯西扯扯太多。我觉得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个韩国之旅的那个状态，跟《绝地救援》的里面那个男主角麦特戴蒙所饰演的马克，当他被他的伙伴们联系上的那一刻，经过了好几百天，重新的跟他的伙伴联系上的时候，他的眼角泛着泪光，然后讲话变得有点抽搐，有点哽咽。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一刻呢，他心里面一定想说，我就快得救了，虽然还不知道有没有得救，但是他心里面一定是就像你从那个山上， 对对对对， 走下来，然后喝到那口水，跟拿到那个食物还没咬下去之前的那个心情。 那时候看到那家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得救了，不会死在韩国的山上了。 但是你还没走进去嘛，所以你可能心里还是有点还有点澎湃，还有点激动这样。 也没有到很激动了，但就是那个你知道的， 就是一种状态。好，那我们就聊聊一些这些相关的火星救援的话题，供听众朋友们去想象一下，这是基本生存有多么的重要。那我们下一段再回来。 下一段，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希杰。 我们今天提到了很多，也很杂，讲了这个绝地救援火星任务，讲了这个硬科学软科学，讲了这个台湾大豆和这个中国土豆，有点杂了。 但是 为什么会这么杂呢？ 今天我觉得如果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的观众，就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活下来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难，难的是你要如何丢掉你心中的那些杂欲， 达到一个无欲则刚的境界。就是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那个状况呢，就是聊天聊的这个状况也有点，讲真的啦，有点硬啊。我觉得主因是来自于硬科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比较硬， 有道理。 硬科幻，因为它是要强调的是一个科学细节嘛，合理性。那如果都这么合理的话，还有什么好聊的呢？ 今天的娱乐性特别低，所以我决定我们下一集要回归娱乐性。 娱乐性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就是你不能去聊那些，比如说火星任务好了，其实它很多东西细节可以爆雷啊， 对啊， 可以剧透啊。哦，因为他种了马铃薯嘛，然后他要冲到水的时候气爆嘛，氢爆嘛之类的，讲这些这么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的东西。你本来不是还想讲什么7500牛顿吗？ 对啊， 讲7500牛顿， 反正大家都睡着了吧？ 7500牛顿 是多大一个力量？我刚你知道吗？ 老实说我不知道。 7500牛顿 就是说你今天放一个一公斤的东西在桌上，一公斤质量一公斤的东西在桌上，它是静止，然后7500牛顿的力吹过来了，这个力呢会导致它在一秒钟之后它的速度变成7500公尺每秒。7500 公 尺每秒是多快呢？就是每秒钟 7.5 公里。每秒钟 7.5 公里是多快呢？差不多是跑操场大概来个16圈左右吧。 但是 一秒钟跑超了16圈了。 但是歪博士我们就来，反正这一集都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们就要认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我假设马克，也就是麦特戴蒙，他体重是75公斤。 他是静止的。 你来了7500牛顿的力打在他身上，就是剧情应该是演的嘛，他遭受到那个太空火星风暴的袭击。他产生的这个加速度是多少？ 你刚刚说他几公斤？ 75公斤，方便你计算。 F 等于 ma， 所以他的加速度是100。n 除以 s 平方， 对，那其实也还好吧。 每秒钟产生的加速度是100公尺，好像也还好欸。 有点大，是有点大没错，那好像也还好嘛。 100公尺，我现在你讲100，一秒钟跑100公尺，我们平常都是100公尺跑13秒嘛，对不对？ 差不多 17秒，还是几秒忘了，13到17啊。 那汽车一定比人快嘛。 一秒钟就让你达成，这可能大概就是被车撞的感觉吧，好像。 所以你看，这么硬的科幻，的结果就是他活下来了，很合理吗？ 而且他们有穿那个太空装，太空装应该很重，所以他实际上更重，他产生的加速度越小， 实际上可能是150公斤，对，加速度可能更小。硬科幻就是这么硬啊！大家听众朋友们了解 讨论这些， 这讨论的你会想听吗？聊土豆，聊什么台湾大豆， 摆到烂， 就是这么硬啊！ 要听啊！ 所以我们想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硬科幻有它的这个挚爱难行，就是难以推广的部分。所以你看，火星任务在这之前，有人拍火星任务，然后拍这么硬吗？没有嘛，一定是拍那种变形金刚类的，或者是拍什么 X 战警类的。复仇者联盟类的，因为那个是属于，那不但是软科幻，那已经软到没有骨头了。大家才会有兴趣，所以要把硬科幻拍成卖作片，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这一集，我知道 Peter 一定会想要刁我们，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一集我本来就是设定为错误示范的一集。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聊成人世界的，就我们发现我们还没长大，不适合聊成人世界，只好聊一下这个。硬科幻，对，所以我们这一集最重要的就是至少我们把硬科幻跟软科幻这件事情定义出来， 好，方便我们之后讨论。 对，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不用再去想，什么是硬科幻，我们就告诉你，硬科幻就是长这样， 好， 就是这么难咬，顶扣扣。可能中国内地的朋友没办法听懂台语，可能福建的可以，好，反正这集就这样。那很感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粉丝啊，还是只有一个， 还是那个吗？ 还是那个。 好， 我有发现他非常喜欢科幻哦。 怎么说？ 他所关注的16个节目里面有8个是科幻的哦。 他会不会是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不知道，就希望他可以继续陪伴我们科幻下去喽。 好，如果这位朋友，我们刚刚那个关于7500牛顿这个部分，什么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加速度是什么？100 n 除以 s 平方。好， 是的， 这个东西我们刚刚有说错的地方，请就直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纠正我们，谢谢。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